今日我哋系会继续讲我哋天堂嘅系列。嗱，有关天堂嘅信息差唔多已经讲晒。啊，剩落嚟只系有三个信息系想交代一下。其中一个就系人死咗之后会到底去边度。嗱，我后尾又谂下呢一个题目似乎都唔系咁贴切，所以我最后可能会改咗呢个题目做啊，人死咗之后嘅全部嘅历程会系点样？包括我哋嘅灵魂，包括我哋嘅身体。 因为我今日要讲嘅唔系话单单人死咗之后嘅目的地喺边度，而系全个历程，直至到去到天堂或者系地狱嘅历程系会点样样。 嗱，有一个系超过100年以上嘅墓碑，嗱呢个墓碑上系刻住佢话：朋友，当你经过我嘅时候，请你留步，请你留低。啊，我以前都系同你一样噶，你将来亦都会同我一样。你准备嚟跟从我啦。过咗好多年，有人喺呢个墓碑上加上几行字，就系话跟随你，咪搞我。啊，等我搞清楚你去咗边边先。嗱，的确有好多人，尤其是系未认识耶稣基督嘅。真係唔知道死咗之後會去邊度。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對於人類，就係親朋戚友死咗之後佢哋會去咗邊，究竟佢哋好唔好。今日我就會根據聖經嘅教導嚟到睇，究竟一個人死咗之後佢嘅歷程會係點樣。這個亦都係包括所有舊約嘅人同埋新約嘅人。我哋知道我哋每个人都是有两个部分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俗世的人认为我们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我，我们的灵魂只不过是附在我们的身体的上高。当一个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烟消灰灭。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才是真正的我，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我们的灵魂只不过是暂时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好像一个帐篷一样。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当我们地上的这个帐篷，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旧，甚至我们是死亡，我们将来在到天上，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将会有永远的房屋。这个就是我们将会有荣耀的身体，有完美的身体，能够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将来是会去到同神一起永远的同在。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所罗门王传道书的作者很有智慧，在12章7节他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每个人死了之后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但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灵魂是卒之是会归于神。所以这个解答了一个问题，无论是新约的人旧约的人，我们死了之后的身体会怎样，都是尘归尘，土归土。那我们的灵魂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旧约的人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会去哪里。我们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的16章， 话俾我哋听有财主同埋拉撒路嘅故事。 有人话，你又话睇旧约嘅人嘅灵魂去咗边？路加福音16章喺说新约噃。 其实你睇下呢个故事嘅主角之一系亚伯拉罕。通常新约同旧约嘅转捩点系同施洗约翰嘅死系有关，就喺马太福音嘅11章13节或者路加福音嘅16章16节。但是今日所讲的是跟耶稣基督的死有关，等阵我会交代。首先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16章所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不是一个比喻，比喻是没有名字没有名称。 嗱，呢度我哋见到系有拉撒路，系有亚伯拉罕嘅名字，好明显呢度系讲紧一件真实嘅故事。嗱，财主同埋拉撒路两个死咗之后，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哋去咗两个唔同嘅地方。拉撒路系被天使带到去旧约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嘅怀抱嗰度享受，系一个享受嘅地方。财主呢？财主死咗之后被埋葬，佢嘅灵魂被带到去阴间嚟到系受苦。嗱，有人话亚伯拉罕嘅怀抱，拉撒路所去到嘅地方就系天堂。嗱，我唔同意呢一个讲法，因为圣经系唔会有矛盾。喺住启示录嘅21:4话俾我哋听，天堂系冇悲哀、冇哭号、系冇痛苦。嗱，若果喺天堂嘅人能够好似拉撒路咁样，能够见到财主喺树阴间受折磨，你谂下，若果你有一个亲朋戚友系你所喜爱嘅，你日日见到佢喺度阴间受折磨，你会唔会有喜乐？啊，我相信你会有伤心又痛苦。所以我认为圣经是不会彼此的矛盾，所以我相信拉撒路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不是讲紧天堂。亦都真的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姊妹曾经是问过这个问题，她说她自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她说她的弟弟是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怎么都不肯接受，最后她的弟弟是死了，她说她很伤心，他说弟了，将来我在天堂日日见到我的弟弟在树阴间受折磨，他说我一定会很伤心。所以我相信这里所讲亚伯拉罕的怀抱绝对不是天堂，其实是一个暂时等候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阴间。无论义人不义的人的灵，旧约的人都会首先去到阴间。阴间是什么地方？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死后都有去到阴间。在《使徒行传》的2:31说，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耶稣基督死后他的身体是没有朽坏，他的灵是有去到阴间，但是没有留在阴间。这个是《使徒行传》2:31话给我们听。彼得前书的3:19亦都有话，他曾经去到阴间来到是传道给监狱里面的灵。嗱，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死后自己都有去阴间。但是有人会问了，阴间在哪里？你始终都未答这个问题。嗱，在到马太福音的12:40，耶稣基督自己有回答。他说，若拿3日3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个阴间就是在树地里头，在树地球的里面。在这里旧约叫做阴间，做 Sheol 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在树新约的希腊文叫做 Hades。阴间和地狱是不同。阴间其实是地狱在人间，在树这个地球的里面。下个礼拜会同大家讲千禧年国，好有趣。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在树这个旧的天地被毁灭，新天新地创造之前，神是容许在地上有地狱，在树人间亦都有天堂。在树新约，地狱这个名字是叫做 Gehenna 这个字。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个阴间在树地里面是怎样。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状，它的周长是有25,000英里，它的直径是8,000里，即是说你由地球的一边，如果你垂直地去到另外一边，是有成8,000里。在这当中全部是充满了很多的熔岩，很多的岩浆，在这是液体来的，就是好像一个火湖一样，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力量。那为什么你说我们在表面上会这么硬的一个地，当这个熔岩是冷却了，它就会硬化了，以致我们是能够在上高居住来到行走。这个就是所谓的地壳， 嗱，如果地壳系有比较薄嘅地方，当入边嘅熔岩嘅压力太大，就会由呢个比较薄嘅地方穿出嚟。嗱，呢一个就系我哋所熟悉嘅火山。嗱，我相信阴间就喺地里头，就系好似耶稣基督所讲。嗱，好明显，路加福音嘅十六章话俾我哋听，义人同埋不义嘅人喺处阴间系分开两个部分。义人嘅系亚伯拉罕同埋拉撒路，系一个享福嘅地方。但系喺处另外嗰边就系俾不义嘅人系饱受折磨。嗱，佢哋两边系被一个深渊嚟到隔开。圣经话俾我哋听，嗱，呢个深渊又系乜嘢咧？我相信呢个深渊就系通道去无底坑嘅地方。在圣经里面有话给我们听，有一样东西叫做无底坑。在圣经里面多次是提到，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是出现了有成七次那么多。在启示录的九章一至到十二节话给我们听，在末世的时候，在无底坑是有鬼魔走出来危害这个世界。在树启示录的十一章七至到八节话，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受是会从无底坑到走出来，是同两个见证人来到是争战。在《启示录》的二十章话，在千禧年国的开始，撒旦是会被暂时捆绑在无底坑里面，到一千年完了他才会被释放出来。他会是在那个时候煽动很多人来到是反叛神，最后是被抌到入去火湖和这个地狱里面。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话给我们听，无底坑是要来困住堕落的天使。就是天使犯了罪，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话，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给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相信这个黑暗的坑中就是无底坑。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是医好了两个被鬼附的人。那两只鬼走了出来之后，他们问耶稣基督，他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这两只鬼魔说，时候都未到、你叫我们受苦。很明显他们知道他们将来是会被抌到入去无底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无底坑的通道就是将义人和不义的人的阴间来到分开。那你说这个无底坑在哪里？为什么叫做无底坑？在地球的里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配称为无底坑。你由地球的一边挖个窿走入去地球的中心，当你去到最中心的地方，你再向前挖的时候，你就会在另外一边出回来。所以地球的中心就是最深，可以说得是无底坑的地方。而通往无底坑的道路，这个深渊就是隔开了阴间的义人和不义人所居住的地方。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奇怪？你说不义的人就在阴间，为什么义人都会去到阴间来到是等候？这个我跟大家在说讲紧以弗所书的时候，都跟大家是提过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经文说，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老了许多俘虏，把赏赐给了人。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翻译得比较正确。如果你读和合本的就没那么正确。将这个俘虏是翻译成为仇敌，俘虏是比较好的翻译。另外去到四章九节，以弗所书亦都有更详细的解释，就是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降在地里头，然后带领许多的俘虏是升上高天。其实这节的经文是引用紧诗篇的六十八篇第十八节，是讲到古代的以色列王，当他们去出征打胜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是会将被俘虏了的以色列士兵救回来。这些就是所谓的俘虏，他们就会带领这些俘虏，就是以色列的士兵，一起跟他们升上锡安山。 我哋知道圣殿同埋皇宫都喺石安山嘅上高，所以呢度系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曾经去到阴间。我头先讲到三日三夜系传道俾监狱入边嘅灵魂听，同埋系带领咗有俘虏，就系喺地里头阴间嘅异人，同佢一齐系升上高天。嗱，亦都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哋新约嘅人死咗之后，我哋能够直接灵魂系去到与神同在。而家旧约嘅异人已经佢哋嘅灵魂系与神同在，我哋点知道我哋新约嘅人死咗会立刻会同神同在？喺《路加福音》嘅23:43，若果你记得嘅话，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时系有一个大盗同佢一齐钉十字架，佢叫耶稣基督系德国嘅时候要纪念佢。耶稣基督就同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所以所有新约嘅人，由耶稣基督死咗三日复活，将阴间嘅异人带咗上去天堂之后，所有新约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嘅灵魂都会立刻与主同在。今日嘅经文就系希伯来书嘅12:23，我哋讲到喺树新耶路撒冷喺天堂有审判众人嘅神和被成全之异人嘅灵魂。乜嘢叫做被成全异人嘅灵魂？成全呢个字就系完美。我哋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死咗之后都会有完美嘅灵，能够系永远与神同在。嗱，咁你话唔接受耶稣基督新约嘅人呢？佢哋一样系会去到阴间嚟到系等候。嗱，咁你话佢哋等候乜嘢？嗱，圣经亦都有解释喺启示录嘅20:13。话于是海交出其中嘅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嘅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有一日，所有阴间入边嘅灵魂都会被交出嚟，佢哋会去到大白宝座嘅面前，佢哋会得到一样系有复活嘅身体，然后佢哋系会被审判，佢哋会被抌到入去火湖同埋系地狱嘅里面。喺树等候嘅过程当中，呢班唔接受神嘅人会喺树阴间系受到折磨，佢哋都会諗到有好多嘅机会，佢哋喺世上好多人同佢哋传福音，但佢哋始终都系冇接受到，系好可惜。综合我头先所讲嘅，阴间就系一个俾旧约嘅义人同埋不义嘅人暂时居住嘅地方。所有人死咗之后，我头先讲过嘅身体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但系旧约嘅义人或者不义嘅人嘅灵，佢哋都会暂时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而呢个系分开咗两边，一边系俾义人嘅灵居住，一边系俾不义嘅人嘅灵居住，中间有一条深坑系通往无底坑。而当耶稣基督死后，佢落到阴间，系将义人嘅灵嗰啲俘虏带到上去天上，永远与神同在。由嗰阵时开始，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死咗之后，都会得立刻有完美嘅灵去到天上，系与神同在。而唔接受嘅咧，无论新约旧约嘅人嘅灵，都会系喺树阴间继续等候，去到末世耶稣基督再次翻嚟。有大白宝座的审判，然后会抌入去火湖和地狱的里面。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阴间不是炼狱。因为有路加福音的16的教导，有很多人认为是有炼狱这个神学观。天主教就是持守有这样的观点的宗教。他们相信所有在神恩典之下死了的人，若果佢唔系圣洁，若果佢仲系有好多罪嘅话，佢哋系可以去到呢一个炼狱嚟到系洁净，洁净咗之后，佢哋系能够系去到天堂。但系呢一个唔系圣经嘅教导。我哋见到财主去到嘅地方，系一个俾未悔改嘅人去嘅地方，绝对唔系喺神嘅恩典之下，可以话得佢哋系喺神嘅怒气之下。 嗱，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财主系要求阿伯拉罕要送拉撒路去同佢五个兄弟嚟到系传福音，希望佢哋系能够悔改。喺度路加福音嘅十六章三十节，为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嘅，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嗱，其实呢度睇上嚟系讲紧拉撒路。若果是拉撒路能够是死了之后能够是去到他五个兄弟那里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一定是会悔改。但我相信这里都有一个更加深的意思，死里复活的是谁啊？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能够使到人地悔改。嗱，我们看到财主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比未悔改的人。嗱，若果财主已经悔改了，他将来是会去到天堂的话，他当然不会请阿伯拉罕叫拉撒路去向他五个兄弟来到传福音。很明显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在一个不能够得救的地方。在书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亦都见到圣经的教导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见到不是说死后你能够去到炼狱洁净了去天堂，不是说死后你能够是有悔改的机会，这里说人人都有一死，死了就太迟了，要接受耶稣基督是在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这里说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讲了无论旧约新约，我们的灵会去了哪里，咁我哋嘅身体呢？嗱，我哋见到系神嘅创造，神系希望每个人都有身体同埋灵魂喺一齐。佢最初做亚当嘅时候，佢就系用泥土嚟到做亚当嘅身体，然后佢喺佢鼻入边系吹一口气，使佢成为系有灵嘅活人。所以我哋知道系神嘅创造，要我哋有灵魂系有身体喺埋一齐。嗱，我讲咗我哋嘅灵魂会去咗边？咁我哋嘅身体呢，原来有一日每一个人嘅身体都会有复活。呢个系神嘅设计。喺约翰福音嘅五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经文话，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看到无论是义人不义的人，无论是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无论是你行善或者作恶，我们都会有复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复活是分开有两次的复活，是比义人和不义的人的复活，但是分开三批。我们怎知道有两次的复活呢？亦都是根据圣经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看到这里是有讲到第一次的复活，就是比义人的复活。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第二次的死亡在他们的身上是没有作用，是没有权柄。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亡？要知道有第二次的死亡，要知道第一次的死亡是什么。第一次的死亡是我们肉身的死亡，每一个人都有肉身的死亡，除非你是能够等候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你还未死，那就例外。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死亡，第一次的死亡就是肉身的死亡，第二次的死亡呢，是灵里面的死亡。灵入面的死亡的意思就是永远与神分离，所以第一次的死亡是身体的死亡，跟世人是分离，但是第二次的死亡是跟神分离，是灵入面的死亡。经文说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教我们两次的生就有一次的死，但是一次的生就有两次的死。什么叫做两次的生？第一次的生又是一样，肉体的出生，由妈妈的肉体生出来。第二次的生呢，是灵里面的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这个是灵入面的身。若果一个人有两次身就怎样？只有一次死，就是肉体的死，就是没有了这个第二次的死，灵入面的死。这个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所讲。但若果一个人只有一次的身，只有从妈妈的肚里面生出来，但是他没有灵里面的重生，这个人就会有两次的死。第一次就是身体的死亡，第二次就是灵入面的死亡，被抌入去火湖和地狱，永远与神分离。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启示录嘅二十章第六节，第一次复活嘅人有福啦，因为佢哋会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一千年。如果你记得嘅话，我头先话有两次嘅复活，但系分开三批。点解会分开三批？原来二人嘅复活是分开两批，七年灾难之前有一次复活，七年灾难之后又有一次的复活。你说为什么神要搞到这么复杂？其实是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教会是不会经过七年的灾难，不会经过审判。所以耶稣基督会在七年灾难之前是使到教会被提，我们是会是被接去。在七年的灾难里面，仍然会有以色列人和其他的人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班人殉道了之后是需要另外有一个复活，在说七年之后是给他们复活和旧约的人一起。第一批的复活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和教会是息息相关，在说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五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如果耶稣基督回来你还未死的话你有福了，你不会经过连第一次的死亡你都没有。这一度是讲的是教会的复活。经文说不能够在已经睡了之人之先是哪个？睇埋后面嘅经文係有解释，四章十六节话俾我哋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嘅声音和天使长嘅声音，又有神嘅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嘅意思就係话，由教会开始，使徒行传嘅第二章教会嘅诞生喺五旬节，由那个时候开始到耶稣基督回来，所有在主内死了的人他们都会首先复活，然后才轮到那班在世上还存活的人一起会去到天上，是与耶稣基督是相会。这个也都是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讲，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清楚告诉我们听，教会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会得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一声号响，我们会同耶稣基督一起在半空相遇，他会带我们去天堂。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二节就给我们有更加详细的解释，告诉我们听，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不单止我们同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我们的身体都有改变，会成为不能朽坏，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会有完美的身体，同埋我们完美的灵已经接了上去天堂的灵是会合而为一，以致我们是能够做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魂有身体，能够同埋耶稣基督在世上一起掌权一千年。这个是第一批的复活。我们知道在数这个七年的灾难里面，以色列人是会因为这个灾难而接受耶稣基督。在说七年的灾难，我们知道是会有殉道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殉道了之后都会在七年的灾难之后复活。 这个就在启示录的20章第4节告诉我们。约翰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们见到在7年的灾难里面，仍然有很多人会接受耶稣基督。这班人是没有拜过敌基督，没有接受过敌基督的印记在自己的身上，他们甚至是殉道，他们都会复活在7年的灾难的后面，然后要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1000年。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这个计划真的非常之的完美，知道7年灾难之中是会有人是会殉道，所以又是两批的复活。但是基督徒亦都是他的应许，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教会是不会受到审判，不会受到这些灾难，所以在7年的灾难之前已经是将教会是提了去。讲了这么久，我都没有讲到旧约的人会是几时复活。我们说在7年灾难，以色列人都会是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就会是有7年之后有个复活。为什么旧约的人要等到7年之后复活呢？所有以色列的信徒在数7年灾难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好，好像他们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旧约的信徒也好，都会在7年的灾难之后来到是复活。我们怎知道他们会在7年灾难之后复活呢？又是圣经讲，但以利书的12章1至2节，那时保佑你们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我们见到这里讲的是本国之民，但以利的本国之民很清楚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怎样才能够有复活呢？要经过有大艰难，是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跟着的经文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苏醒，其中有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们见到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会在7年的灾难，在大灾难之后复活。有人会问，喂，7年之后，灾难之后很长的时间，有没有具体一点，有没有确实一点说他们几时复活？有啊，你看埋以西结书的37章12至14节，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从坟墓中出来，领你进入以色列地。和新约的基督徒的复活很不同，新约的基督徒复活了之后跟着耶稣基督是上去天堂，人间是有7年的灾难，我们避了，我们去到天堂。但是以色列人的复活呢？复活了之后他们是会进入以色列地，以西结书的37章14节。为什么？因为7年灾难之后就是千禧年国，是神的国度在人间，是耶稣基督亲自掌权的时候，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国。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复活了之后，他们是会进入以色列地，经文是很清楚，就会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他们会同埋耶稣基督一起掌权1000年。所以我们见到圣经是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是分得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一次的复活。咁第二次呢，启示录又有话俾我哋听，20章第5节，其余嘅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1000年完了。我哋见到义人同埋不义嘅人嘅复活隔开系有几耐啊？1000年，不义嘅人要去到1000年完咗先至会得复活。启示录的20章11至12节话，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 再没有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的面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那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跟住第十三节就话，死亡和阴间都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有身体的复活，然后会被抌到入去火湖和地狱。阴间的折磨，阴间的这个审判，只不过在灵里面的审判，他们还未有身体。但是去到地狱，去到这个火湖的时候，他们是有身体和灵魂来到接受审判，来到接受折磨。我们将会是有一个信息是有关地狱，就是这个系列最后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在这里不再多讲。我在树这个PowerPoint 度都是有一个图给大家看，就是讲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复活，三批的复活。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 download 这个 PowerPoint 来到看。剩下的时候会讲什么？究竟 BB 仔死了之后又怎样？ BB 仔死了之后能不能够进入天堂？大人怎样能够进入天堂？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其实小孩子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有一个年纪，圣经告诉我们，是小到这个小老哥还未能够知道善恶，还未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未懂得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在这个年纪之前死亡的话，他们是可以进入天堂。我相信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今天一共有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事。我们知道神是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很怕进入迦南地。当有十二个探子试探完了回来说，哇，这个迦南地真的很漂亮，真是流奶与蜜，但是有很多的巨人在那里。十个探子都不主张进入迦南地，说我们好像蚱蜢，对方好像是巨人一样，人比和蚊比没得比，千万不要进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回报是刚刚相反，他们绝对主张要进去。但是神在申命记的一章三十九节就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这里告诉我们，神说这一班的弟兄还未能够懂得分别善恶，你们说不入，他们就不得入，因为他们还未懂得，他们只是跟着你，所以我要给这一班不知善恶的儿女能够有机会进入迦南地，和约书亚和加勒。这个就给我们见到有一个年纪，神说这个年纪他还未懂得分别善恶，他们是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在我们的情形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入天堂。另外有一个的例子就是利利未的例子。我们知道神叫约拿先知是去传福音给利利未城。约拿首先不肯，甚至是想走佬添。卒之入了条大鱼的肚里面吐翻出来，没办法，死死地气走去利利未来到传福音。结果整个利利未城都接受了福音悔改。约拿就好嬲好嬲。结果在约拿书的四章十一节，神就说，何况这利利未大城，其中不能分别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这里告诉我们听，我们见到神对那些还未懂得分别善恶，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弟兄，他是特别有怜爱，特别爱惜他们。有人可能说，哎呀，袁牧师，你不是时时都说 BB 仔生出来就是罪人，这里他们都未悔改。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知道他们还未能够分辨善恶，他们还未能够知道左手和右手的分别。 又或者在述以赛亚书的七章十五节所讲，就是说未去到弃恶择善的时候，未懂得去择善，未懂得去拣选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死亡，在这个时候之前死亡，神是有恩典，是能够准他们进入天堂。这个亦都是使我想起，有好多人说，哎呀，不要让小佬哥那么早受浸啊，他们都未能够知道是啱定错。其实根据圣经的教导，当一个小佬哥是知道分别善恶，能够是弃恶择善的时候，就要早啲俾佢哋决志嚟到系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呢个系圣经嘅教导。仲有第三个例子，就系大卫嘅例子。我哋知道大卫同埋别士巴系犯咗奸淫，生咗一个 BB 仔出嚟。拿单先知就走去揾大卫，同佢话：因为系奸淫生出嚟嘅。这个细佬哥是不可以存活。大卫是恳求神，他甚至是禁食，他走去自己的内室瞓咗喺地下度唔起身。结果神都仍然是要这个细佬哥死。这个细佬哥死咗之后，大卫就点啊？即刻好似变咗个人咁样，沐浴更衣，高抹自己，即刻去食翻嘢。他身边的人都不能够明白，走去问大卫点解。大卫回答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二十三节，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说这个小哥死了，他不能够回到我那里，他知道他将来是会去找这个小哥，会去这个小哥所在的地方。有人说，哎呀，大卫犯咁多罪，你估佢唔係諗住自己嘅仔会去地獄，佢将来又跟埋去咩？我相信唔係。我相信大卫喺圣经入面话俾我哋听，佢係一个合神心意嘅人。我哋见到大卫虽然佢唔係冇罪，佢犯好大嘅罪，犯奸淫，佢係犯杀人嘅罪，但係佢係一个係懂得悔改嘅人。喺诗篇嘅五十一篇，我哋就见到佢係一个懂得悔改嘅人。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是会去天堂，我相信他知道自己的仔已经在天堂等着自己。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当他发觉他的仔死了之后，他不再伤心？如果他认为自己的仔会去地狱的话，他会继续伤心。但是经文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完全是开心，他走去沐浴更衣，他走去吃饭。所以我相信一个 BB 仔如果死了的话，是会是去到天堂。我亦都相信所有流产甚至流产或者是堕胎的小佬哥，被堕胎的小佬哥都会是去到天堂。有很多女士，她们认为她们去堕胎，因为这个 BB 仔在树她们的肚里面都未成形，她们说都不是人来的，所以她堕胎没事。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在树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说什么？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们见到当个 BB 仔还未在树的妈妈的肚里面承认，神说我已经是认识你。所以我相信所有被堕胎甚至是流产的小哥都会是去到天堂。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世上的人都对天堂是有不同的讲法。很有趣的，你留意一下，每一个种族的人都有他们认为什么是天堂。例如佛教成日都说什么死了之后去西方的极乐世界，是吧？在西边。澳洲的土人都是一样，他们说在西边有个很遥远的岛，这个就是天堂。芬兰的人又很有趣，他们说在东边，一个说西一个在东，两个都说有个岛很远很远的，这个就是天堂。希腊人都有说在西边有个叫做 Elysian Fields 的地方，这个就是天堂。甚至墨西哥的土人或者秘鲁的土人认为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太阳，会去月亮，这个就是天堂。美国的红番仲好嘢，他说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是会去打猎，打猎什么？ 那些野牛的灵魂，灵魂暴烈翻灵魂。每个人对天堂都有他的讲法，但是这些讲法都是错的。这个系列我是希望从圣经的角度来到告诉我们听，究竟天堂是会怎样。不单止天堂会是怎样，这个历程都很重要。今天的信息叫做人死之后全部的历程是怎样。这个历程不是说到我们死了才踏上这个历程，这个历程是我们再生的时候就要开始拣选，然后在这里再生的时候我们就要踏在这个历程的上高。例如在树约翰福音的10:3-16，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门，他说我的羊仔是懂得我的声音。在树约翰福音的14:6，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生命、真理。在树这个使徒行传的4:12，说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单只要拣选正确的门，你还要拣选窄门和阔门，懂得拣选。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说，有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拣选了这条道路，但是他发觉原来所拣选的是一道阔门。耶稣基督说要拣选窄门，马太福音的7:13-14。我们不单只要拣选正确的道路，我们还要行在这条道路的上高。我们看到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地球围绕着太阳来到行走。地球一边是有地心吸力，神是有很多地方吸引我们的，祂的怜悯、祂的爱是吸引我们，好像地心吸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离心力，以致两者的平衡，个地球是可以行在它的轨道。神有什么的属性好像离心力啊？它的圣洁不可侵犯，它是公义的，罪一定要得到审判，它是怒气的神，这一切都好像使我们却而远之。但是是爱神的心和敬畏神的心，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个平衡，能够是继续行在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路的上高。我们要死了之后能够是上天堂，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已经行在这条路的上高。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有敬畏神爱神的心，一路是向着天堂的路来到行走。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天堂的教导，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作出好的决定，能够是拣选正确的道路，这一条是去到天堂的路程。愿意世人都能够是懂得拣选，未拣选的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的愿意我们都能够继续行在这条路上，有敬畏神的心，有爱神的心，以致我们是可以继续行在神的旨意上高，能够是一步一步地向天堂来到行走，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